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妍博士。今天我们请到了嘉宾集团创办人李文斌总裁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Hello， 总裁你好。 你好，大家好，大家快乐。 很快乐，谢谢总裁。那今天呢，特别请总裁跟我们聊聊有关于环境好、这方面的影响。那我们知道环境呢、大部分人一想到环境就是空气污染，但是很少人知道还有另外一种污染，那叫能量场的污染，而就是电磁波的污染。那其实能量场的污染不是只有电磁波而已，其实有关于阴宅啊、阳宅啊，好，另外一个次元的这个东西啊，这种磁场也是有相关的哦。那其实谈到这个哦，我不希望线上的朋友听到这个就觉得说，哎呦，这是不是迷信啊，这是不是怪力乱神啊，不是哦。其实现在的科学早就已经印证了还有另外一个次元的存在。那对于阴宅阳宅这种地理磁场，它的确是在影响着好我们的这个生活磁场的，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这里呢，延伸到我的一个想法，那就是说总裁最擅长的就是在能量这方面的领域。那像说遇到生活里面磁场啊、这些不好，能量场不好，到底有没有方法可以来做调理呢？ 这个其实我当初会研究这个斜坡仪的时候呢，我知道我心里很清楚，因为我从36岁开始我就跟老天的能量我就有接触了，所以我对这个整个宇宙这个磁场这个波动，包括现在的手机啦，电波的干扰的影响，包括我们的电视都是会有电波的干扰。在我们电视来讲，它是属于阳电离子。 嗯， 那么在这个手机来讲，身体的能量波动是产生互相排斥的，所以对身体来讲它是负面的。那我去研究这个斜坡仪的时候，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宇宙天地，或者讲到这个地流风水的问题，这个就是一定要关系到是能量场嘛，我们统称为能量场嘛。那么斜坡仪我就是说在调整这个能量场，但是我有运用什么，我有运用宇宙的信息图腾，就是说这些图腾我贴了在五张嘛，这个五张的信息图腾就是说加上我们的斜坡仪上了，接受宇宙的这个圣祖先祖佛菩萨的能量加进去以后呢，它就产生一个特殊的能量，它能改变我们家里的磁场， 非常的奥妙， 哎，非常的奥妙。这个是讲起来一般人是不了解的人，他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的责任感，我觉得我的使命，我必须要做出来，不管人接受还是不接受，有缘的人你就来接受。以前的人讲心生眼珠啦，个人的因缘业力不同，因缘足够的话他就会来接受，他就接受我们的做斜坡仪。我们从开始销售以来，他的见证实在太多了，几不胜几了。但是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的消费者一个老人家，这个阿明了以后他就听话就比较不清楚嘛，结果他就照斜坡仪照得好，阿明的现象就全部消失掉了，就正常了。 是 啊，我自己也阿明了啊，我昨天晚上就给他试验，昨天晚上的试验的时候呢，这个左耳他声音的响是比右耳大，那我昨天睡觉的时候就斜坡仪就把它放在这里，现在听的声音这里只有一点点，右边的耳朵啊它的声音是很大的。这个是经过这个我们消费者啊体验出来的，那个是老人家也应该60-70岁了吧，结果他就照了斜坡仪照好了。 是啊，其实不只是这个例子啊，我们台中那个有一位郑先生，他妈妈80几岁了、他也是重听，严重的重听。那妈妈因为年纪大，所以活动力不强，每天都在家里看电视，那看电视的时候就是一直抱着斜坡仪使用，然后一直不知不觉有一天郑中回家的时候发现到说，他妈妈电视怎么没有那么大声了，才发现说他妈妈的重听改善了很多。以前他妈妈听电视都是切到满格，结果他妈妈竟然渐渐的恢复，然后电视再也不用开那么大声。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也就是说让老化的现象呢能够反转，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耶。而且我们也做过了蛮多的实验，比如说我们把手放进去斜坡仪，然后呢我们就来吃这个柠檬，就发现柠檬的口感变得很好， 然后呢手离开胁迫椅再吃那个柠檬，原本柠檬那个又酸又苦又涩的那种感觉就回来。哎，这个很奇妙哎，我对身体并没有做任何侵入式的改变，我只是把我的手放在不同的磁场环境里面，竟然会影响我的味觉、我的嗅觉、我的口感，这个太奥妙了。 其实这个一般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它的特殊的这个磁振现象加上宇宙的能量嘛，全身的血液循环它就通畅了，通畅的时候呢它就会改变了它的味觉， 是 酸的东西它可能就吃的比较不酸。 而且不只是如此，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护身符啊或者是身上的饰品戴久了之后，其实浊气都会附着在上面，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到胁迫椅里面去，五分钟之后拿出来啊，经过呢那个市面上有一些那检测能量的仪器，像生物能检测仪之类的，在检测之后这些浊气都不见了。哇，这实在是太奥妙了。那我们知道您一直都不想提的一件事情就是脑场，我觉得你好像刻意不谈脑场这件事，这是不是您的什么机密啊？我在这里要大胆的提出来。 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胁迫仪它就会产生一个脑场，我们的排列是很特殊的，它会产生一个脑场。这个脑场呢，其实是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或者是这个整个空间的这个它改变的作用。 总裁，你也是头看不，你私底下跟我讲的不是这样，现在在这里你却不愿意讲。我记得您说脑场会引进另外一个次元的能量进来，你为什么不说呢？你觉得这是秘密不要跟大家讲，是不是？ 这个说一般人哦，比较没有宗教信仰的哦，没有办法接受了 啊。不管那些人的啦，要讲到让那些人相信很难啦，我们就讲给这个有信仰的人来听好。我觉得真相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胁迫仪这么的特别。 这个就是因为说我们刚刚讲了，我贴了五张的宇宙的图腾嘛， 是， 事实上是在接收佛菩萨先祖圣尊的能量进来了，进来以后他所以他产生的脑场哈、哦、就不一样了。 哎啊，那基督教的人他们其实有时候比较不容易接受其他的宗教，他们一提到先佛菩萨，是不是就说哎，那这个能量不一样，就不适合基督教的人、其他宗教的人使用啊？ 没有，那我们就不跟他讲了这些。我们就是讲脑场就好了 啊，所以嘛，我就说总裁一定有逃看博，有一些东西是不讲的。OK， 所以即便贴了这些图腾，不同信仰的人也是可以使用的哦。 可以，因为那个没有属于宗教，因为宇宙不管是阿拉、基督，其实它都是同一个能量体。 所以对我的心理学来讲，我把它称之为爱跟慈悲的能量。 对，就是它就是从爱跟慈悲嘛。整体来讲，不管是佛菩萨，或者那一些先祖圣尊，或者阿拉，或者基督，都是就是一个慈悲与爱，慈悲与爱的能量。其实他们是一个同是一个灵体， 是 它只是分裂出去。哦，西方人就是产生基督教，中东的人 回教的形象， 回教啊就是阿拉， 所以这真的是大慈悲啊！以不同的身形、不同的形象来度化不同的众生， 他们只是化身出去，以不同的形象来度化。我们观世音菩萨不是有32相应身吗？ 对， 对啊，他去发现不同的形象出来，受相中的人你喜欢他，对他很敬仰，讲的话他会听，他就会化。将军生给你说法、给你说服，让你能相信得见， 所以这是真的慈悲啊、以爱为本。 对， 佛菩萨都是会应化各种身形出来， 是就是看众生需要什么的方式来得到帮助、他们就以什么样的形式来显现。那这个总裁，那我们知道胁迫仪好的这个磁场排列其实就是金字塔能量活水机磁化器的放大版。 对， 那这个可以已经知道了，经过30年的这个金字塔能量活水机在市场上的印证，它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水，我们陈伟汉博士呢把它称之为生物分子水，因为他说这是很适合生物利用的水，所以它这个水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像您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就有谈到说，诶，它会把细胞里面的脏污的东西带出来，把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补充到细胞里面，而且水是细胞跟细胞之间传递讯息很重要的平台。因此陈伟汉博士也讲说，这个水分子团的结构 它的排列以及稳定度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iWater 在过去30年来缔造了这么多健康的奇迹，从来都不是我们的水直接把病治好，而是这个水帮助身体进行了一些该有的这种代谢啊、营养补充啊、讯息传递啊的功能，所以身体把自己的疾病给治疗好。那现在斜波仪是直接使用在身体上的，是不是也具有同样的效能呢？ 同样的，一旦是说透过我们的皮肤，它就会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它一旦有接收到它的波动现象，它是也是会促使这个疲劳跟老化的细胞或者自动分裂出来，它也同样能让这个血液啊循环通畅，所以全身血液循环通畅就没有病了。 那使用斜波仪是不是也要搭配 iWater 这个水来喝？ 那肯定的，水是可以说最重要的，不管是我们吃药也好，吃营养食品也好，什么都要都一定要搭配水。 嗯， 搭配好的水，我们在讲说 iWater 好， iWater 就是我们标准全世界公认的 是最好的水， 它就是说不但干净，而且它就是一个有营养的水，分子团细小，结构紧密，所以它说渗透力非常强。 嗯， 哎， 那请教总裁，像说这个使用生物能光子斜波仪，好像有很多种不同的使用方式，通常你建议大家基础就是先把这个左手放进去斜波仪。我记得您说左手的部分是有关于我们的心脉的部分，所以您为什么要先从心脏这个部分着手？ 这个心脏是大家都知道嘛，所有一切的血液循环都要靠心脏嘛， 是 心脏的压缩嘛，包括我们这个小指是通心经嘛，啊，这个是心包经嘛， 中指是心包经， 哎，啊，这个是大肠嘛， 食指是大 肠，都是肺嘛， 大大拇指是肺， 哎，这是三焦嘛， 无名指是三焦， 先放这些，让心脏的血液循环先通畅， 哦， 让我们的肺跟这个大肠啊，跟心包这些先让它整理好了以后，我们再换右手。换右手下去呢，它同样的，它是也是通畅全身的这个血液。 嗯，所以其实不管左右手都 OK， 只是你比较建议先把心经的部分 先 打到。 心脏先。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顾客呢，就会很遵循方式哈，就觉得说一定要用左手，然后用右手，他们以为没有效，哦，他们有这样子的误会。 不是误会，他是说我听这个消费者来讲了，确实他们的感觉是从左手进去比他的效果比较好， 这真的是有认真在使用了才会体会得出来。但是蛮多人对自己身体里面的气感很麻痹，欸，他使用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效果，他放进去之后也不会发热，啊，也不会震动，啊，也不会麻，然后就使用就觉得好像没有改善，有些人的是这样子的状况。那这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为什么他会没有感觉？ 所以这种有两种现象，因为阻塞比较严重，一伸进去他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就没有办法一下子让它通畅嘛，他就是感觉不出来嘛。啊，一种现象就是他血液本身他的血液循环就通畅，他一放进去呢，他就马上有感觉，他也会说，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身体本来就没有大问题的人，使用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对比性的差异，所以他就觉得无感。 对， 好啊。那另外一种就是阻塞太严重了，可能要用好一阵子，然后他也会渐进式的改善。 对，他使用时间就是要使用长一点，他到时候呢气血一通的时候他就感觉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使用斜波仪的时候，是我在开工作坊的时候，因为工作坊都要耗气讲很多的话，好，然后再来就是说还要处理很多学生的情绪，所以对我自己身体的能量场其实是蛮大负担的，所以我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就会把手放到斜波仪里面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次的经验，我就把手放着，然后就休息休息休息，大概差不多将近40分钟的时候，突然间我的心脏的部分真的感觉到这样嘣打开，那个心轮就这样嘣打开，我看到一个超大的光圈，然后那种醒过来不是眼睛脑袋醒过来，是我觉得我的心醒过来，那真的是好震撼的一个经验啊。那也是使用了斜波一段时间，累积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现象， 这时候我真的才感受到说，哇，胁迫于这个东西妙不可言啊。 对，其实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又牵涉到很多的这个整体的宇宙的能量了。 是 哦，这个讲的人家也听不懂了， 给有缘人听就好了。而且这个产品也是有缘人才用得到的。 我们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业障比较重的人啊，肯定会拒绝的，因为他这个东西他也会消除一些负能量。 是 哦，你刚刚讲的是什么啊？包括什么手镯了哈？ 对，首饰啊，护身符。 哎，这个东西你放进去的时候，它是负能量，它就没有办法存在，马上跑走了，那它就得到进化。 对， 就好像是加持一样。 所以好像也不能说太多它的奥妙，所以就是有缘人自己才能够体会到。不过讲一些比较通俗的啦，就是比较没有牵涉到那种密不可说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很累。然后呢，我睡觉的时候不一定把手放在里面，我会把它对着我的背部，对着我的背部，我就让它紧贴，因为我侧睡，我让它紧贴着我的背部，我很早就醒了呢，就好像感觉被补充能量这样子， 有 这个作用啊。 因为它促进你全身血液循环的时候呢，血液循环通畅，它全身自然就来了。 哇，所以其实那算是说，胁迫一放在身体不管哪一个部位，其实都是会发生效用的、哦、 对。比如说你有心脏病的人，心脏急跳，心脏衰弱，你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心窍上，把它堵住，诶，他心脏他就会，比如说跳度很慢，诶，他这个跳度正常， 他就会调和， 他的心悸，好的，心悸的话放下去，他的心悸就好了，不会再有心悸现象。那你的脉搏在跳动的时候，有时候停，有时候跳一下停一下，或跳三下，或跳五下停一下，跳 十 下停一下，不规则的跳动的时候，你给他放了，放了大约半个小时，哎，他心跳就恢复回来了。 是，像有些胃啊很好虚弱的、啊，肠道虚弱的人，是不是把它放在腹腔也很好啊？ 对，你胃吃得太饱的时候，胃会积胀嘛，你就给它放在胃部的地方啊、哦，大约半个小时啊、哦、左右，它胃就砰，它就有气，它砰一下它就通了，就不会胀满了。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我们就知道胁迫仪有它非常许多妙不可言的效能，真的是要个人体会才会知道。不过呢，我想到一件事情哦，胁迫仪是专门在处理能量层面的，那如果是属于机能衰退啦、细胞老化、营养不足的方面，只用胁迫仪就可以了吗？ 想要告诉各位的，这个胁迫仪假使说我们的大脑细胞萎缩，就会产生老人痴呆嘛，记忆力减退嘛，其实它是能活化我们大脑细胞的。你比如说只要是睡觉的时候，你把它顶住，顶住在这大脑，那我们说这个小脑哦，这是说有产生障碍了，我们尸体啊、哦、各方面都产生障碍了，你就把它放在后脑，那后脑是当然是要坐坐嘛，啊坐坐睡觉也可以了，也可以顶住， 侧睡的话就可以、 哎、侧睡也是可以顶住了，这样的话呢，它的大脑或小脑的细胞它在逐渐的活化起来。这个就是说，基本上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它会促使我们疲劳老化系的细胞把它活化起来。它的这个东西就是说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让这个促进血脂哈分离，分离的时候哈，它就会加速血液循环的运输通畅，它就是会通畅全身气血，会打通阻塞啊。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知道。因为它这个东西会直接促使细胞整个的细胞活化起来，疲劳老化的细胞它自然代谢掉，人体有自身的功能嘛，疲劳老化的细胞代谢掉，新的细胞就增生嘛，所以我们大脑的细胞萎缩疲劳了，它一弄下去的时候呢，它疲劳老化细胞它就分裂代谢掉，新的细胞它不断产生，大脑就不断的恢复。 是，现在陈伟汉博士呢研究了一个新系列的分子营养，专门在解决神经退化性的疾病，比如阿兹海默症啊、失智症啊这一些，他的方式也是补肾。 哦，这个是蛮妙的、啊、然后这个促进呢这个大脑的这一些老化的神经呢、哦、能够代谢掉然后让它增生，所以跟总裁所讲的这些波仪如果搭配一起使用的话那就会更快速咯。 那当然了，基本上缺少营养一定要补充营养，你说活化起来营养不足也不行啊。 嗯，而且就我所知也是需要有水来把这些老旧的细胞这些毒素给代谢掉。 对啊，没有错啊。 所以说物质跟能量两方面要双管齐下。 对，本来人体活在这个宇宙之间就是物质嘛，我们的身体就是需要物质的营养来补充嘛。 对， 但是能量就是个人，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不断的在接收这个宇宙的能量，但是就是说带房子来了钢筋混凝土住在这个楼房里面，因为我们的钢筋足够掉了大约 90% 掉了。 嗯， 所以在室内的话钢筋混凝土钢筋的话、哦、就是说接受不到，你就是一定要在外面 大自然、 哎、大自然的情况之下啊，你最好就是啊光着脚、哦、踏着这个草皮啊，就在那里啊站着10分钟、15分钟啊半个小时都可以，就是在可以接受宇宙的能量跟地球的能量，它是互相结合的，因为天地之间天是属阳地是属阴，阴阳必须就是要结合下去。 我曾经在南部的讲座里面呢，被一位高学历的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哦，那我才发现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不懂能量这件事情。她就说，我们一样啊，都受到地心引力啊，好，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子好在平地上走路，这个不就是能量了吗？所以她根本不懂天地之气这种东西耶。 她不懂，她念到博士也一样啊。博士是有专科嘛，各个专科和博士不一样，但是能了解宇宙的能量的人，这些人这些博士大部分、哦、都是他们都自己有修行，只是外人他不知道而已，他们有静心有静坐，他们其实他能体悟感悟到这一些宇宙的能量。 是 我的住家我盖得很好，因为我怕地震，我那个基础我们一般三楼的基础大概挖的这个地基只有1.6米，但是我挖的地基是2.6米。他们说哎，你干脆做地下室了，我说不要，我说你一定要给我挖这么深，但是我那钢筋呢，柱子的钢筋我用1英寸的钢筋套上6分的钢筋，一般只是用6分的钢筋套3分的钢筋啊，我的墙壁我是2层的钢筋， 所以保证接受不到天地之气。 所以我在家里啊用这个手机啊都不通。 所以你要靠斜坡椅来补充。 对，所以就常到外面去走一走啦，踏青啦、啊、就是非常好的。 啊，所以现代人啊住了非常坚强的钢筋水泥，却挡掉了最珍贵的养育我们生命的天地之气。 对。 那如果呢要补充的话，斜坡椅会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对。 那斜坡椅我记得总裁也在讲到说诶，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细胞能够活化跟再生。那当然活化再生一定要有原料，这些原料就是必要性的营养素。 对。 那现在有很多人呢都有这种神经性退化的疾病，比如说阿兹海默症啦、失智症这一些的，那您会不会建议说斜坡也可以使用在头部呢？ 阿兹海默症这一些东西是必须要在头部，但是你补充呢，第一点就是补充它的肾水 哦，营养要补充肾水。 对，在讲营养补充、哦、以西医来讲就是说维他命 ABCDE 嘛，这些很多东西，但是在中草药来讲它的这个营养就不止这些，它这是相互关系的，这个是很难解释给大家听的啊，只有这个深入中医去了解中医，而且是非常内行懂得它的相互关系。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肺腺癌，为什么我吃心脏病的药跟在这胆结石的药配合下去吃，为什么我肺腺癌会好，这是不可思议的，一般人是想象不到，那怎么可能？你是补心脏的东西，又是吃胆结石的东西。配合起来为什么能治疗肺腺癌，这个就是说它的相生相互作用而产生出来的效果。 所以啊，回归自然，运用自然的力量。那自然力量呢，有分有形跟无形。有形的就是这些植物，天然植物的营养；无形就是这些最自然的能量。那正好呢，在总裁的智慧之下，这两系列的产品都有了。那我想请问总裁，像斜坡仪这么奥秘的产品，带给人难得的一种能量的调理方式，您会一直持续的销售吗？ 到了一个程度，我想这个斜坡仪我可能会停止。 哦， 哎，毕竟这个是要有缘人才能得到的东西，所以我也不会想要说继续的是再去生产。一段时间我就会结束掉了。 线上的朋友如果有缘听到这个讯息，那如果你要赶快让自己体验这个部分的话，赶快把握机会，因为我们也不会一直长期的在供应了。 哎，对，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永久不坏啦，也可以当作是传家宝啦。我们嘉义呢那个一位女士，她就说她给她孩子的嫁妆就是水机斜坡仪一套，他说这个是传家宝，是最好的嫁妆，真的是用到有一个心得，也体验到这个东西它对他的好处，那真的是世世代代，如果一个父母亲自己体质好，世世代代子孙也都体质好，所以这真的是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获得健康的宝贝。 对，其实假使一般人能了解的话，他们说是家庭必备的东西。 是的确， 很可惜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这种资讯，不懂得运用，这就是说，因为有关系到，其实要讲严格一点，就有关系到因果问题了。 对， 哎，有缘的人就是说他因果就没有了，没有什么恶因缘了。无法接受的人，他就是说他的恶因缘比较严重一点，所以有关系到这个前世的冤亲债主问题。所以我们这种东西一段时间我们就要结束掉 了。 OK， 理解了，原来是背后有这样子很大的隐藏的意义在。 OK， 非常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那么多，那下一集呢我要请总裁来了，麻烦您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九天降火露这个营养。那我知道九天降火露在我们嘉宾集团这个伙伴里面真的是大卖销售的非常的好，那他们为什么深爱这个东西呢？所以下一次请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咯。 好， OK， 好，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